人啊，你应该知道人之初里面啦，中间有几句话好好噶。佢话头元亮就是锐刺骨啊，死不教的自贫苦啊。咁啊，佢读书嗰阵时咧，咁啊，佢就黑眼瞓啦。咁啊，点对付呢个黑眼瞓咧？咁啊，或者有阵时嗰啲问题啊，又太深，咁啊谂唔通，咁啊要俾多啲时间谂啦。谂到谂佢就黑眼瞓啦。咁啊，佢点样对付呢个黑眼瞓呢个睡魔咧？咁啊，佢呢个头咧个顶上嗰条梁啊，佢就抌一条绳，咁啊整个圈圈咧，咁啊套住，好似吊颈咁嘅样子啊。咁啊，如果你一睁眼瞓啦，咁啊即刻勒一勒啦。咁你嗰条绳啊吊住，啱啱箍住呢个地方，你一睁眼瞓啦，你嗰时一睁落嗰时咪即刻勒一勒啦。咁啊，肯定啊，嗰条气都逐一逐噶，咁啊紧精神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佢揸住一个锥啊。咁啊，佢坐住一个锥咧，咁啊尖尖啊放住自己啦，呢个大腿嘅地方。咁啊，如果一下唔小心啊，黑黑眼瞓啦，嗰个手咪即刻笃一笃啦，笃咗血都有份啊。咁啊，肯定成个跳起噶。咁就叫做头悬梁啊，梁即系嗰条横梁啊。我哋家下唔兴啦，如果嗰啲金字顶嗰啲瓦链嗰啲啦，咁啊多数都系有条梁啊嘛。咁佢就偏过去吊住一条绳。咁啊，叫做透元梁，呢、這个锥啊，刺自己呢个骨，骨咪即系呢个大腿嗰啲肉咯。所以话比不教都自勤苦啊。咁啊，仲有几句话啦，佢话二郎润都二影舌啊，家虽贫都学不绝啊。咩叫做郎润咧？佢揾嗰啲沙袋，嗰啲透明嗰啲薄嘅沙袋啊，咁啊夜晚捉嗰啲萤火虫。咁啊，舊時讀書人一窮啊，屋企人買油點燈都冇錢嘅。咁啊，當年固然冇電燈，連火水燈都未發明啊，就點油燈嚟嘅。咁啊，冇錢買油燈，咁啊讀書咁啊點讀咧？在呢個夏天有螢火嗰陣時咧，佢就捉嗰啲螢火蟲，咁啊揾一個透明嗰啲紗布咧袋住佢，咁啊嗰啲螢火蟲閃下閃下閃下咧。咁你就利用佢嘅屎马屎马啦，咁就嚟读书啦。咁如果到到冬天咧，北方啊落雪噶嘛，佢就以影雪啊，满门口一片大地都系落雪。咁夜晚咧落雪咧，嗰、那个大地啊，由于佢啲光嘅反应咧，咁啊的确呢个落雪嘅地方咧，夜晚都好光猛噶。咁佢就直着呢个雪啊。雪嗰啲咁嘅反映嘅少少个光咧，咁啊揸住部书对住嗰个雪个地方，咁就嚟读书啦。所以话二郎应都二影雪啊，家虽贫，但系我学不绝啊。嗱，咁啊，如果相信现在嘅人咧，能够读下呢啲咁个红皮书啦，咁啊或者佢会好啲。但系家常书唔读呢啲书噶啦，旧书我哋读噶。嗱，咁你又净系呢几句话？就對一個所謂真真正正的年輕的子侄啊，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啊！二郎應都二影雪啊，家雖貧得學不絕啊，頭元亮鋭刺骨啊，死不教的自貧苦，咁啊苦學而成啦。咁啊從前呢有一個叫知善啊，咁佢就好窮噶，咁啊窮到咧冇得食，亦都呢几乎连着都冇得着，咁啊佢穷到冇得食，佢又中意读书，咁啊冇得食就食咩咧？佢就食嗰啲自己啊，总之嗰啲霉嘅旧嘅自己咧，佢一肚饿咧，咁啊揦咗嚿自己塞落个嘴处，咁啊自己咬下咬下啦，咬到个溶溶烂烂，嗰啲口水索到嗰啲自己咧，霉霉烂烂啦，又嚼下又霉烂啦，咁啊吞落去嚟食，咁啊到咗冬天咧。佢冇呢个寒衣啊，咁佢点顶咧？佢哋养一只狗，养一只狗啊，咁咪一日到晚都抱住嗰只狗，咁啊嗰只狗啊发滚噶嘛个身体啊嘛，咁佢就抱住嗰只狗咧，就当为取暖啦。咁你虽然你抱住只狗，只狗都要行下噶，或者佢去方便下，或者佢运搵嘢食，都总有一个短时间离开佢啊。咁啊一离开佢就冻啦。冻到佢咧，嗰种咁嘅凄凉嘅阴声发出嚟咧， 真係上條街都聽見，但係佢呢個讀書個心咧，始終都唔退啊。咁啊，結果咧，佢成功啦。咁啊，成功後嚟做到大官。咁啊，呢啲咁樣個古人嗰種嘅言論啊，嗰種嘅行為咧，就俾我哋一個學佛嘅人一種好大嘅鼓勵。咁啊，試想一個世俗人研究一門學問啊，都尚且要費咁多嘅心血，要捱咁多嘅艱苦，何況我哋一個行菩薩道者呢？所以應該呢就要有呢個善財童子啊，五十三參嗰種嘅精神，以共得嗰種嘅艱苦，不管點樣，我哋學唔到，我哋永遠咧唔退心。嗱，咁啊，第二咧，我哋求學嘅人啊，最緊要咧就係嗰個心咧要放開，就唔好啦嚇，執心，一定咧要空心。咁啊，我哋個空心咧先至可以容納。咁啊，如果我哋實心咧，就唔可以容納啦。所以門就挑選啊，呢個謙虛咧就可以咧得到啊受益。咁啊，古人咧有一兩句話咧，佢讚揚呢個足啊，佢話未出土時就先固節啊，佢話自靈魂次啊，即總虛心啊，佢未出土以前。咁啊，嗰啲竹咧咪啊好長啊，有一個折一個字咁噶嘛。佢就未曾開始冒出呢個泥土之前啊，實際上佢一個一個折咧都已經咁好堅固噶啦。但係佢一路生到所謂二三十尺高啊，但係佢永遠都係空心嘅，從來冇一條竹咧係實心噶，就等於話。我哋未曾出道以前，即是未曾立身于社会以前，要将自己呢个学识嘅品德咧坚固好，好似个棵竹咧，未曾出土以前啊，佢嗰啲裂啊都已经咧栽培得好好，就因为个空心噶嘛，如果冇久唔久有个裂咁嚟食住佢啦，咁啊好容易咪爆啦，好容易就会断啦。所以那條竹呢，它因為有二三十尺咁長，而又空心的，所以久不久尺領呢，它們有個裂，尺領尺領有個裂呢，那麼這個就打橫的，圓而橫的，那麼食住那棵竹，那棵竹呢，它即使空心呢，就不怕爆，不怕折斷，那麼變成呢，就形容呢，我們一個人呢，未曾出道以前，就要好好地修养好自己的品德，以共呢吓修养好自己呢个学问啊，就等于嗰啲竹呢未出土之前，佢嗰啲树啊已经好坚固啊。但系自灵魂树都总虚心啊，生到二三十尺高，佢永远都系空心啊，就代表我哋嗰个人啊。如果呢你将来飞黄腾达嗰阵时，冇呢个傲气。冇呢個嬌氣啊，始終咧都係好虛心咁樣咧去學習。嗱，咁啊呢啲古人咧，所謂一言一語啊，如果我哋常常讀呢啲咁嘅書啊，睇呢啲咁樣嘅歷史咧，對自己嘅道心咧都好有幫助。就等於話咧，唔好有呢個我見，唔好。呢、这個自己嘅意見咧咁大，亦都好符合咧我哋學佛嘅人啊嗰種嘅空嚟。咁啊，同時有一條蛇，一條蛇啊，可能呢都係意念啊。咁啊，呢個蛇頭同呢個蛇尾兩個人鬥氣喎。蛇頭佢話：我之所以能夠啊行得咁好咧。當然我個頭啊，我個頭領導得好啊，啊！佢如果我呢個頭領導得唔好啊，呢條蛇你跟邊個行啊？唔使講，跟我呢個蛇頭走啦嘛。咁、那個蛇尾就唔服， 他說如果你的蛇頭啊冇咗我呢個蛇尾啊，你要轉彎我就唔轉彎，你要轉左我偏偏去轉去右，等於話我條蛇尾唔跟你走，你有乜辦法啦、啊？你亦係走唔好啊！咁啊，佢兩個拗起嚟，蛇頭同蛇尾兩個拗起嚟，咁啊，結果咧呢、這個蛇頭咧，佢就有啲咁多啊，唔係幾順啊，佢就停響時就唔行。佢睇呢個蛇尾點樣行啊？個蛇尾又好啊，你停一船馬啊嘛，我就翹住個火竹，喺條蛇尾翹住嗰條竹，咁啊大家鬥等啦、啊。咁啊你唔行，我咪翹住佢啦。啊，嗰、那個蛇頭過咗一兩日肚餓啦，肚餓啦，佢要揾嘢食啦。啊，嗰條蛇尾話你家下要揾我啦，我就唔放啦，我就偏偏翹住嗰條竹，咁啊嗰個蛇頭真係冇法子行喎。你話條蛇尾翹住條竹啊，咁啊個蛇點可以啫？佢翹得實實啊！咁啊，結果呢個蛇頭咧冇法子唔低頭啊！好啦好啦，咁啊你贏啦，咁啊你強啦，咁啊請你啦嚇，放開唔好翹住，咁啊我哋就可以去揾嘢食啦，唔係餓死噶嚇、啊！等到嗰條蛇尾咧放咗唔翹住條竹仔咧，個蛇頭扭計啦，佢好啦，你放咗啊嘛！家政事啦，我唔去啦，咁你行先，我跟你。咁呢个蛇尾就好胜，好啊，你唔行，咁就我行先啦。但系蛇尾就冇眼噶嘛，咁啊亦冇嗰个鼻咧，佢触过噶嘛。结果又冇眼又冇鼻，行得两行，一跌跌落个火嗰度，结果两败俱伤啊，烧死咗。咁啊呢个故事咧，就系话我哋呢个人此世做人，喺呢个社会上咧。固然要隨隨次次學習，要虛心啊，但係亦都要啦嚇，唔好啦咁執著，唔好啦嚇，自己得咁過性啦，堅強，以及咧一切事以和為貴啊，就唔好啦嚇，過分啦嚟到去扭扭吉吉，如果唔係咧，結果啊兩敗俱傷，冇乜好處。就以呢个学佛嘅人咧，嗰种嘅修养啊，系完全咧就两样啦。嗱，咁所以我哋听过呢啲嘅故事之后，咁啊，我哋真系一个学佛嘅人啦，就应该要好好地修。咁啊，以后咧要随随处处啊，都要学佛。所谓处处处处啊，都要自己啦修养。自己咧呢个品德啊，修养自己呢个德罪。咁啊，从前古人咧，佢有一首诗啊，佢就系赞扬咧嗰啲石啊，嗰啲石灰啊。我哋家下家常先用红磨泥啦，乡下冇红磨泥噶嘛，用嗰啲石灰啊，用嗰啲石咧烧成灰，咁然后先至嚟开水咁啊猜。猜绝对啦，咁啊，我哋咪冧砖头啦，啊，可以我嚟啊批荡嗰埲墙啦。咁啊，嗰啲石灰咧，佢就好有骨气啊。咁佢点样赞扬佢咧？佢话千锤万炼啊，出深山。佢话烈火焚烧都若等闲啊，个粉身碎骨。都不怕，都要留清白啊，在人间。咁啊，嗰啲石头就喺个深山嗰处啦。啊，你一系就挖地啦，一系就挖山啦。咁啊，通常地就难挖啲啦，喺个山处就容易挖啲啦。所以人哋都千锤万炼喺个山嗰处啦吓，挖我出嚟，成嚿大石头啦，咁啊挖我出嚟，咁啊做乜嘢啦？佢用火嚟烧啊，烧到我要变成灰，做白灰。所以话烈火焚烧都若等闲啊，你用火嚟烧吗？冇问题，我挨得起。个粉身碎骨都不怕啊，烧到最后咪变成灰啦，成嚿石头烧到变成石灰啊，咁先就可以开水啊，咁嚟猜溶佢啦。可以嚟到批荡啊，可以夹石头夹砖头啊嘛，但系最后咧我都唔变啊， 虽然千锤万炼啊，猛火焚烧啊，但系我始终都系白色嘅，所以要留清白在人间啊！唔论你响个山处点样揼我，点样捉我，咁啊搬到山下咧，响个窑嗰度，唔论你点样烧我，但系结果咧，我都系白色嘅，等于话咧唔受呢个外境啊嗰种嘅打击。以共呢唔俾呢个外边嗰个大染光啊嚟到染咗我自己呢变成其他嘅颜色。咁呢种嘅傲骨呢种嘅清白啊就係、是、代表呢我哋一个修学佛法嘅人啊应该呢就要以呢个清清白白嘅志向啊嚟到学佛法。咁先至可以啊咁啊，令自己咧学到随随次次都系道。咁啊，同时有个庞居士，即系庞大士啊。咁啊，佢哋全家咧几仔乸都系信佛嘅。啊，咁佢两公婆、两个仔女，一共四个人，即系两男就两女。但系佢唔系普通人、啊，佢就系咧对呢个禅宗啊好有经验啊。他亦都好有把握，等于话咧来去自由。他中意乜嘢时候走呢他就乜嘢时候走。他唔受啊呢个环境支配啊。咁有人呢个庞公啊，咁佢就同佢个女讲，佢话如果一个人走咧，佢话最好就响中午。咁中午太阳当中啊。表示的这个中道不落于有不落于无，那么太阳当中就表中道啊。他说如果在这个时候走啦，那么说明我们自己妙契这个中道实相嘛。那么他就走出去外面啦，又说看下太阳，看他到了中午没，点不知他的女呢等呢个庞公一行出去睇太阳，佢即刻坐上个父亲打坐嗰个地方啊，走咗啦。咁啊走咗啦。咁啊等佢老豆翻嚟一睇，哦，哈哈，你仲比我走得快，你比我走得快啊。咁啊因为佢个女已经坐咗佢呢个位，咁啊佢个女咧亦都咧吓走咗去啦。咁佢就话啦、啊、你走得快，你嗰种咁嘅修养啊仲比我锋利啊。咁佢讲得几讲啦，咁佢有个仔啊喺呢个耕田外面啊，佢个听到屋企佢老豆讲头先嗰一番说话，佢好啊，既然我个妹走咗啦，咁话我亦都不甘于后人啊，咁个锄头下个将个锄头冻响嗰个田嗰时，自己咁啊掹住个锄头，吓就系咁啊走咗去啦，咁就走去啦，就系咁啊冻喺嗰啲锄头个田嗰时，咁佢就掹住嗰个锄头咁样，吓咁啊走咗去啦，走咗去啦，咁啊呢个庞公啊，佢一睇，跟住条两姊妹都走得咁快，我冇法子唔等一等啦。要做好你的事我才走得啦，咁佢就多留人间七日同佢两个人做事。咁佢后来要走啦，咁佢自己就设一手计呀，佢话但愿空之所有都神物实之所无呀。咁呢两句话呢真真正正呀，一个学佛嘅人呢要学下。点解佢就但愿空之所有呢，一切法本性空嘛，尤其是这个禅堂里面这个大野红炉好像一个大火炉，你入去禅堂的人呢都好像那些烂铜烂铁废铁那些烂家私烂木头，各个的品德不同，品性不同，嗜好不同，外表不同，心理烦恼不同，但一入到个禅堂里面呢通通都响呢个大野红炉里边啦，将你锻炼，通通呢一把火咧烧尽佢， 纯粹是一个智慧火，就要你啦吓，真系放下万缘。所以话但愿啊，空之所有，唔好有呢个执着。但愿每一个学佛嘅人啦，都一个空心啊，来到个学佛，冇成见，得真物质之所无啊，本来一切法都系空啦。但系我哋次次执着嘅作为系有，咁样咧就叫做啦吓，实实在在啊。咁一切法空之中，佢执为真实，所以话神物啊，千万唔好啊！你将呢个世家法本来空寂嘅，而执为实有。所以话但愿空之所有啊，神物实之所无啊，本来系无，而你执为实有，所以呢个是是非非啊，咁咪嚟啦！一有是非人我见啊，咁。这个身心怎可以愉快，怎可以空心愉快去学佛呢？所以他讲了这两句话之后，但愿空之所有，神物实之所无，他用个手一浸，他又走了，三妇女走了，他的老婆他就云游十方，到处参学。咁啊，有人咧消息传来，老公又去咗啦，仔又去咗啦，女又去咗啦，同我翻嚟做咩啊？佢从此以后都唔知去咗边度失咗踪啦。咁啊，等于话咗佢一家四个人啊，对于呢个禅宗嘅理论啦，真真正正做到啊，系真参实学，所以佢能够来去自由。佢话要走就走啦。他都不用考虑的。那么这种境界呢，才是他的洒脱。那么这种境界呢，就是从常随佛学那次得来的。因为常随佛学，他才是领悟到但愿空之所有，神物实之所无。他从这个佛学里面呢，得到呢种咁样嘅见解，然后咧真真正正自己亲参实学，所以得到咧咁样来去自由啊，所谓潇洒解脱嘅境地。咁所以呢一个语言咧，第八常随佛学啊，系好重要。嗱，咁如果从我哋人嚟讲，咁我哋嘅教主，我曾经讲过好多次㗎喇，我哋嘅教主唔生到天上，但係亦都唔在呢个三恶道出生啦，佢偏偏喺呢个人道里面出家，而且喺呢个人道之中成佛，而佢亦都放弃咗佢个荣位，然后呢先至刻苦耐劳佢修学得以成佛。从他这个舍弃这个荣华富贵这方面来讲，的的确确一个修道人是完全这个心量要看得开，如果不看得开的话，真是为仗道的大恩缘。所以近来呢，是人都知道九七的问题，真是呢不管有钱没钱都为着这个问题呢，人家动脑筋了，有钱他们走一走不算了，没钱他们忧心，我又不走得动那么点，所以不管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能走以及不能走，都是为这个问题呢围绕着自己这个头脑，这个都是一种仗道的恩缘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不生在这个天上，亦都唔生在呢个异类，而偏偏响呢个人间里边生到富有个皇家，然后舍弃呢个皇位，自己出家，系做我哋一个好好嘅模范。如果从呢个人道嘅立场嚟讲，就说明咧，你想成佛啊，你真系要先做好呢个人。咁如果人都冇做好啊， 你怎样惩罚啊？就等于话咧，我哋选一个总统啊，或者选一个咧领导人，咁啊佢自己个品德都冇晒，佢点样领导我哋咧？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法门。咁所以佛出于人间，说明人性即佛性啊，也可以讲咧，唯有人先至可以容易修行成佛啊。如果你嘅人做唔好啊，唔堕落都算好彩啦，仲点样成佛呢？所以研究佛学嘅人咧，唔系话净系响呢个文字上咧去读下，而系好多问题要自己咧，你要领会，亦多亲近啲善知识，即系常随佛学。咁啊，佛在世时就常随佛学啦。咁如果佛都唔在世啦，咁啊，只有親近嗰啲善知識，所謂親近呢個明眼人，咁啊，佢一言一語咧都可以啊，做我哋呢個當頭嘅判決，可以糾正咧我哋呢個錯誤，可以令我哋呢個身心啊向呢個道。咁所以第八常隨佛學啊。是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啦，唔能够啊少噶一个大愿。咁啊，现在我哋就讲第九愿啦。咁啊，第九个愿咧，就叫做恒顺众生个福是善男子，愿恒顺众生者。嗱，咁啊，恒顺众生，我哋点解啊要恒顺众生咧？咁啊，以上个八个愿啦，大部分咧都系自利呢方面嚟讲啦，我哋可以咁样讲啦。嗱，我哋常随佛学，咁啊，希望自己多啲学识，咪对自己有好处啦。啊，咁啊，请佛自世，咁啊，我如果佛唔自世啦，我点样可以个学咧？亦都可以讲咧，自己有一大部分嘅理由啦。啊，咁我要想请佛自世，想常随佛学，咁我咪要常修供养供养佛咯。我想供养佛，一定要啲忏悔业障啦。咁所以前头嗰几个愿啦，冇错，可以做众生嘅模范，可以利众生。但是原则上呢都是自利这方面多的。好，既然我们自利成就了，当然就要利益他人呢，那么利益他人呢，所以第九愿就是恒顺众生。我们为什么要恒顺众生呢？第一就是报这个心恩。那么这个恩是最深呢？咁啊，因为菩萨常随佛学，咁啊，我哋常随佛学咧，佛就教我哋啦，点样去修行，点样学佛，咁我哋已经学到啦。咁我哋点样报佛嘅心恩咧？我哋就知道佛出世嘅目的咧，就系要度众生，咁啊，起码度到佢自己个人啦。佢因为常随佛学，咁啊，度咗自己啦。咁啊，現在咧，我將我自己所學嘅，盡量咧去度人，以呢種度眾生、滿眾生緣嗰種嘅功德咧，嚟到報答啊上一輩我哋嘅教主釋迦牟尼佛咧教自己嗰種嘅心恩，因為佛出世係以慈悲為本啊。就以方便为门，所谓慈悲为本呢，就以这个慈爱心呢去度人啦。但你亦都要有种种的善巧方便，要有好多种的法门。咁啊，呢个人呢系属于咩根性？我哋同佢讲啲乜嘢嘅道理？咁啊，呢种呢叫做方便之门， 使佢入佛，使佢生信心，使佢生咗信心嘅，令佢更加坚固。咁所以佛出世就以慈悲为本，以方便为怀啊，欲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咁我哋如果想报佛恩啊，点样报呢？也跟住呢个目标去做，亦以慈悲为本，亦以方便为门啊，亦都学佛一样，用种种嘅善巧方便，嚟到发挥自己呢个慈悲心啊，去度众生。咁啊，其次咧就福田罪性啊，因为佛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咁啊，一切众生咧都系未来之佛，包括我自己在内。咁啊，所以佛经讲呢个菩萨相见都敬而世尊啊，大家行菩萨道嘅人见到咧，你就要互相咧尊敬。啊！彼此尊敬到呢个对象咧，系自己咧，好似尊敬佛一样咁尊敬啊！而常不轻菩萨就系《法华经》里边，佢见到人都叩头。咁有人今问啦，佢系一个出家人，佢系行菩萨道，咁啊，点解佢同一般人叩头咧？就系因为咧，一般人都有佛性，佢唔系叩头。顶礼佢呢个外表，而系尊重佢呢个佛性啊！咁啊，佢有佛性，佢今日唔成佛，佢总有一日咧成佛。所以我尊重呢个灵性啊，我向佢叩头，我向佢顶礼啊，即系等于叩头顶礼未来之佛。咁啊，顶礼佛、供养佛系一件大功德事嚟噶。咁有呢两种理由呢，所以我哋就要常常啊要行善众生。咁而本尊亦都讲啊，佢话菩萨道之所以能够成，亦都完全有众生啊。咁若果冇众生呢，你呢个菩萨道呢唔行得成。若果冇众生啊，唔显得出你呢个慈悲心。咁啊，既冇慈悲心，就不能生呢个菩提心啊！不能生菩提心，当然就不能成呢个菩提佛果啦。咁所以众生呢，严格嚟讲啊，系我自己嘅大恩人，所以我哋要行善众生啊，要常常咧发愿度众生，嚟到报答啊！佢嘅心恩，亦都报答咧佛嘅心恩。咁我哋行善众生，咁有啲乜嘢嘅好处咧？有啲咩嘅利益咧？咁我哋接到好多嘅善缘。咁如果我哋常常都教化众生，同佢结法缘，或者咧用呢个金钱同佢结缘。咁呢个善缘就结咗好多啦。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呢，咁亦系一种法门啦，好重要噶。所谓呢，要多结善缘，就唔好多结啦。呢个冤孽，呢个冤孽一结咗落去啊，结都唔系难啊。你想解呢，就好难啊，好难啊，唔系咁轻松啊，件事。咁我哋尽量能够做到多结啲善缘，多结啲法缘啊！咁你日后咧，你做任何个法事，咁人哋咧都好多人嚟到咧扶持你、敬持你。咁如果你同人哋冇缘，人哋个见到你都唔中意帮你嘅，你就即使道德几高、学问几好，你都用唔出去。所以呢个人缘啊系好重要嘅，好重要嘅。咁我哋想能够结到呢个人缘，亦都唔系好困难。问题你肯唔肯做？你只要肯做啦，你识得念阿弥陀佛， 你就教人念阿弥陀佛，你都是法师啊，你识得诵金刚经啊，你就时时教人诵金刚经，咁你就是法师啊，你识得诵普门品持大悲咒，你就时时教人家持大悲咒诵普门品，咁你就是法师啊。你不管咧出家在家，呢个系我哋应该做嘅。你只要有对象，有人家肯相信，我哋就要随份随力啊！对呢个人呢，以法布施或者以财布施，咁我哋尽量广结人缘，咁日后咧，你呢个善缘结咗啊！咁就日后你有咩事呢，人哋就会帮助你。咁如果你呢个冤结得大啦，人人呢日后呢都唔会帮你做事情。所以我就行善众生啊，就係、是、结呢个善缘。咁再其次就係、是、放生，放生啊，咁无论买虾又好，买蟹又好，买鱼仔又好，你鍾意多啲咁样买啲平啲啦，钱又唔使俾几多，你可以买啲一千几百条咁就得㗎。你鍾意高贵啲嘅呢，你可以用多啲嘅钱只係买一条。呢、這个情你鍾意，你总之係结缘。你放生啊，你同佢结咗好多个生生世世嘅善缘响度啊，总之你生生世世啦都彼此啦有呢个好感。咁所以菩萨呢就要常常行信众生，你因为行信众生故啊，结到好多个善缘，结到好多个法缘啊，咁亦系对你呢个道心呢系有所帮助噶。佢为进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咁向下呢，咁我哋既然行善众生啦，咁而家乜嘢叫做众生，同时呢众生有几多种类，然后先再讨论啦我哋点样去行善众生。咁如果你众生都唔懂，众生嘅种类有几多样你又唔懂啦，咁你点样行善众生呢？咁所以向下呢就关于呢几个问题，我就要讨论下乜嘢叫做众生，众生有几多种类。咁我哋呢点样去随顺佢，咁话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世界嗰啲佛世界呢，好似个海咁多咁大，所有个众生就有种种区别啦，咁啊说明呢个众生嘅相咧系好多。嗱，我哋第一就先讲下咩叫做众生。众生咧就即系叫做众缘和合而生，印度话叫做宝达伽罗，中国话咧叫做众生啊，即系随顺啦好多种嘅因素，然后先至有我呢个生命。先至有我呢个人，所以我系众生之一啦。先至有我呢个众生之一咧生出嚟，咁啊大家都系众生之一，等于话咧人人啊都系有种种嘅因素。不过通常讲咧就系、是、自己嘅业绩，即系自己嘅种子。咁啊，如果自己冇咗呢个受生嘅业绩啊，假如某一个人证咗阿罗汉果，已经超出呢个三界嘅生死轮回啦，佢已经冇咗呢个三界受生嘅种子啦，咁佢就唔使外缘啦，亦都冇咗呢个外缘啦，佢唔需要再嚟呢次受生啦，佢系出世性人。但系所谓众生啊，专指在呢个六道轮回嘅众生。嗱，我就单系讲人类有佢自己呢个业绩嘅种子，系为亲因缘。咁然后呢就係、是、父母嘅姻缘，咁三者和合啊，咁先至有我呢个肉体生出嚟，咁众缘和合而生啦。咁亦明呢 叫做索萃取啊。点解叫做索萃取呢？就系、是、话我哋在呢个六道之中，睇你做咗啲乜嘢业，你日后咧就要受啲乜嘢个果报。总之喺日未曾了生死以前，你做人，人都有贫富贵贱啊，都有受扰穷通啊。啊，即使你做畜生，啊，畜生都有贵贱啊。嗱、啊，我住响青山嗰啲咁嘅乡下地方啊，生一斗猫仔出嚟都真系冇人理佢自生自灭。你话生得五六只狗仔出嚟咧，啊，又系自生自灭，又冇人俾佢食。真系细细只，出世唔够两个礼拜啦，满身都辣咧。真系你唔好话送俾我，你叫我行近两步我都唔愿意，又臭又邋遢。咁但系有啲狗咧，系、哎、矜贵啦。外国有狗医院，我哋人有医院啦。咁啊，佢有病入医院嘅。咁啊呢样嘢咧，我都曾经试过，我都养过几只好狗咧，真系有病啊，你要同佢睇医生啊。仲貴過人啊！打一口針啊，成$100啊，貴過人啊！咁啊，我都養過幾隻嗰啲略為好啲嘅狗啊！咁啊，你話呢啲同事都係做一隻狗啊，呢、這個福報就咁差啦！你就香港都有啊，有啲獸醫啊，專門同畜生睇病啊，其中以貓同狗最多。咁啊，但係有啲真係俾都冇人要啊！咁有啲就咁矜貴。咁啊，同事係一個畜生啊！或者同事是人啊，佢各人嘅业力唔同，所以呢个助缘亦都唔同，而你受生嘅地方亦都唔同，就有呢个贫富贵贱啊，有福无福嘅分别。咁啊呢种咧，名为叫做索取取啊，所谓索索而生，索索而死，死又生，生又死，系佛。所谓心佛众生三无区别啊，众生呢就是佛。点解众生就是佛呢？嗱，我哋刚才所讲，由自己嘅业绩，由呢个父母嘅恩缘，咁啊三者和合有我哋呢个身体啦。咁啊当然啊，有我哋呢个思想，有我哋呢个整个人啊呢个肉体。这个骨架企得起身，整个人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啊，所谓地水火风啦、啊、或者受想行识啊，这个心理啦、啊、但是在灵言经里面讲啊，五阴六入发发都是如来藏性啊，发发的本体就是真如，那么我们是众法和合有我们这个真啊，就是有这个身里面呢，就是有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在我们这个生生灭灭这个肉体里面呢，就有我们常住不坏的真身。那么加上只是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觉悟啊，即是有没有这个修养，在这个五无常生灭这个幻化的色身里面呢，就要亲自直下承担这个常住的不生不灭的本性。那么这个就看我们的修养了。那么这个修养的典礼呢，就是常随佛学。那么我们常随佛学修养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行善众生啊，远远呢来到度人。所以一切众生都是众因缘和合，就在这个因缘和合之中啊，就有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咁啊，佢就众生啦。咁啊，众生就叫做种啦。众生就有好多噶。咁啊，但系我哋归纳嚟讲啦，有佢呢个外表啦，亦有佢呢个种类啦，亦有佢呢个思想啦。咁我哋向下将呢个众生嗰啲种类啦。来到这表达一下个种种区别，同埋众生有好多种。所谓卵生啊，卵就即系蛋，咁啊呢个应该好懂啦。嗱，嗰啲鸡、鸭、鹅、龟、蛇、雀仔，呢啲系蛋类生嘅，啊，即系有个蛋， 然后里边咧成熟啦，佢破开呢个壳，咁啊成为龟或者蛇，或者系鸡，或者系鸭，或者系雀仔，咁啊从呢个蛋嗰次咧而生嘅，咁啊佢就卵生啦。咁啊胎生咧，咁啊人啊，我哋个个都系胎生啦，啊或者嗰只猫、狗、牛。都是胎生啦，直情啦吓，系从呢个母性嘅胎里边生出嚟，咁呢度就叫做胎生啊。咁啊，湿生咧就系、是、有嗰啲润湿嘅气啊，嗱，好似嗰啲乡下或者嗰啲卫生设备冇咁好嘅地方就常常有啦，嗰啲咁嘅暗渠，嗰啲咁嘅邋遢嘅坑渠。咁啊，受咗呢个或者雨水或者呢个阳光两方面嘅冲击一下咧，咁啊，佢呢个水里边咧就会繁殖到好多嗰啲蚊啊、虫啊，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湿生啊，系依住呢个湿气咧而生嘅。咁啊，化生咧就变化而生，好似蝴蝶咧系属于呢个变化而生之一类。佢话或有于地。水、火、風而生住者，嗱咁啊，於地咁啊，人同埋呢個畜生，所謂嘅馬、牛、羊、貓、狗、雞、鴨，凡係有腳嘅，都要實實在在啊，腳踏實地，你先就可以生存，咁先至叫做穩穩當當，唔怕跌得跤。咁所以呢种咧就叫做依呢个地咧而生长啦。咁啊有地依水啊，相信大家唔会话谂唔到啦。乜嘢动物系依水嘅咧？就系鱼虾蟹鳖啦。所谓水族水族啊嘛，就有关一切嘅海鲜都系响水嗰处咧嚟到生存。咁所以水呢有好多种解释嘅。我哋人呢虽然都不能离开水，我哋作为一种呢飲料，当佢为一种呢係飲料之一，即係我哋到咗呢你飲啖